二，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和大家会分享交流情感问题，每天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在北京当然就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7.3 AM1026， 如果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谁叫醒我，说这是梦，说你和他。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节目中呢，每次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就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庆老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就会看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给我们发送来的各种情感问题啊。其他的朋友们，如果您听到这些问题，您觉得诶，您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情感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那您就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朋友发来微信哈，这位呢是一位男士，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今年40多岁了，他说我父母呢两个人都70多岁了，他说我父母啊家里边的情况呢是家里边小康，属于那种过得比较稳定的家庭，父母两个人当然早就退休了，退休金呢也还算丰厚，也就是我们家的物质生活挺好的。别人退休的老两口啊，人家要不然就结伴出去旅游啊，人家要不然呢就一起什么约了老朋友玩啊，开开心心哈，或者子女回家了他们也都高高兴兴。可是我父母的状态呢是谁都不和谁说话，各自住一个屋。我这个独生子带着妻子孩子回去了，家里边很尴尬，因为父亲说父亲的，母亲说母亲的，但是两个人相互之间不说话，平时他们俩在家是分着吃饭，各做各的，出去呢谁也不跟谁打招呼，看病呢各自去医院，这就让我这个做儿子的特别特别的难受，夹在中间非常为难。我跟他们分别都谈过，我母亲呢是说我父亲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说年轻的时候就忙着工作了，那么现在老了到家里了，这个退休到家里了不工作了，就想和我好啊，没门儿。这是我母亲的话。我父亲这个人呢确实年轻的时候啊就顾着自己，到现在呢也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说话不太注意别人的感受，他和我母亲啊似乎就像是有积怨，而我母亲呢到现在终于觉得可以有机会和我父亲这样冷战一番了，可是这个冷战一冷战就冷战了10来年了， 现在我就觉得人到老年应该生活得更幸福一些，可是我的这两位老人家，您说他们这问题怎么解决啊？我经过朋友的介绍呢，知道你们有这样一个情感节目，里边有一些专家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就特意的找你们的节目收听了十多期了，我发现没人有我这个问题啊，这我爹妈的问题比较严重哈，你们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这个做儿子的我应该怎么办啊？这老两口哈，七十多岁了，就像他说的，很多老两口其实如果此刻也没有什么儿女的负担啦，也没有什么工作的压力了，身体如果健康，正是好好安享老年的时候哈。 对， 两人一起出去买买菜，做做饭啊， 逛逛公园啊， 看看电视啊，聊聊天啊，早上出去锻炼一下， 啊、 对，出去旅游一下，多美好啊！而且子女会很省心的。 对， 那这老两口这样，那这个当儿子的当然难受，要换我也难受。是啊，怎么办呢？是啊，怎么办啊？是我都替他着急哈，嗯， 我觉得还挺真的，挺能体会到这位男听众他这个此时此刻的这种心情。 嗯， 我觉得他担心的，更多的是他父母的这样的这种相处的方式，对他的家庭，对他现在的孩子的这种影响。 嗯， 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是更他更担心的，就像他说他要带着自己的妻子跟孩子回去的话，你说这个爷爷是跟就单独说完了，然后是奶奶单独说，然后两个人也之间没有任何的这种交流和碰撞， 嗯 啊，可能有的话那就是真的是碰撞了， 嗯 啊，一点也不温馨，这种场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哎，您说的对，就是他四十多岁，估计孩子十来岁了哈， 对， 差不多啊， 多 如果按普通的一个状态来说，正常的状态来说，十来岁了，可能孩子也一直觉得很纳闷，爷爷和奶奶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也都能想象的出来，一般来说我们晚辈回到老人那儿去，我们想看到的是那种其乐融融，比如说过年过节哈，是吧，老妈在厨房忙活也好，或者老爸在厨房忙活也好，你看到的是一回到家里，那就是你想带给老年人的那个温暖，然后你也能感受到老年人之间的那个老年人的开心，因为你回去以后父母应该是很高兴的，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其实这是我们日常家庭的我们所向往的，所谓家和万事兴，其实不就是这样吗？ 对。 那现在他回去以后，这是一个不和的家。您说的对，他难受，他的孩子也会难受。他没提到他孩子多大，也没提到他孩子是男孩女孩，都会难受。我相信他爱人也会难受。每次这一家三口回去一看，老两口那个这个谁都不理谁，谁都不说话哈。 对，这有那种高高兴兴把家还，然后败兴而归的那种感觉 哈。对对。 其实像这种事情，我觉得如果是老两口这种相处的方式，而且刚才有十多年都是这个样子了， 嗯， 这我觉得就不仅仅是冷战的问题了， 嗯， 这我如果换成法律换成律师的话，真的都可以建议去离婚的这样的状态，这个法官要受理的话都可以，估计回头都可以判了， 嗯， 因为两个人之间除了住在算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不同房间里，没有任何的交流，没有任何的交集，那就是形同陌路了， 嗯， 这种状态是不是真不知道是达到一种极致的状态怎么样哈？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觉得这种状态，因为刚才他说了，其实他母亲是觉得父亲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照顾不周， 嗯， 对自己不好哈，没有说具体是怎么样的，可能这个心结就一直在母亲的这个心里埋下了。 嗯， 但是父亲呢，可能是一个就像他说的这个大大咧咧，然后确实也不懂得照顾人。 嗯，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由于这个男人的面子呀，啊，你越给我脸色看，然后我越不会向你屈服啊，所以导致两个人就是这样僵着。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还是应该做做父亲的工作。 嗯哼， 啊，我觉得这个作为儿子，其实跟父亲可以谈一谈。 嗯， 这个做做父亲的工作。 嗯， 其实女人嘛，无论是这个少女，还是中年妇女，还是老人家，只要是女人，其实都禁不住哄。 嗯， 你说是吧？ 对， 其实就是这个父亲稍微松一松口，啊，关上门，你对自己的老伴儿，然后说两句好听的， 嗯， 然后把自己当你 服个软。对， 年轻的时候你说，哎，我就为了这个闯事业啊，然后当时也是毛头小伙子啊，这不懂得处理这样的事情啊，让你怎么怎么样了，对吧？现在老了， 哎，咱就咱两个人了，咱你看经济条件也很好，然后儿子呢儿媳妇儿一家过得也很好，孩子也不用咱们怎么照顾，这个时候咱俩啊换种状态，换成咱们年轻时候那个没谈过恋爱，但是现在重新谈一次恋爱那种感觉，那样的相处方式，那个感觉可能就会好很多。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能不能做一下老父亲的工作哈，跟他说一下，这个是真的就要这样走下去吗？这样走下去，作为子女来说也很操心，也很担心，而且相信两个老人家谁都不痛快。 对， 你出门的时候，你一个人出去遛弯，你看到人家老两口在那遛弯；你一个人出去晨练，你看到人家成双成对的，而且你一个人出去看病拿药。如果你在医院，我知道在医院里排队的时候，净看到人家老两口在一起， 对， 一个人进去做检查，另外一个人在外面拿着衣服啊，端着保温杯啊，是吧？你看这个，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越到岁数大了，为什么很多人越要有一个老伴儿，觉得老伴儿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相互这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对，相互扶持， 对，就是老年人其实他对于这个年岁，对于身体状况，对于这个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可能到了年老之后还是内心有很多的惶恐的，那么这也是这个年龄和这个生命阶段决定的哈， 对， 所以其实我想他们的内心并不甘心他们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可能真的就是堵了一口气，就是这口气就一直堵在这儿了。 我觉得尤其是这位男听众的妈妈， 对，就可能这个老太太哈， 对， 真的就赌气了，就年轻时候你对我不好，我求着你想让你体贴我体谅我，在家里多花点时间你都不愿意，是吧？现在你退休了，你有时间在家里了，我也不理你了。而且两个老人家吧，他们俩经济各自独立，就是听上去他们在经济上没有说一方要依赖另外一方， 对， 如果一方要依赖另外一方啊，可能就不是这个局面了， 状态， 对，就是不行啊，你看这家里边吃饭这个买菜还都是花你的钱呢，那我这个再怎么样我也别这么倔了。他们经济独立，各自花各自的，可能谁都觉得我又不花你的钱，对吧？ 对， 孩子我也养大了，然后现在就这样了，你这样年轻时候这样对我，甚至都可能不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一直到退休之前，60岁之前， 对对， 可能他们之间一直是这样哈。 对， 所以现在您说的对，如果能做通一下老父亲的工作可能会好很多。另外就是我觉得一家三口回去哈，如果我们小一辈能用幽默一点的态度，我们小一辈能用打圆场幽默一点，而不是回去以后忧心忡忡的看着两位老人，这个家里边的这个氛围就非常非常的冷。 对， 如果我们小一辈，我们嘻嘻哈哈的，能把两个老人能够 这个温度烘托起来。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想说这个意思，就让家里的温度升温一点，别让家里边那么冷冰冰的， 对， 是吧？别让两个冷战的老人家那么冷。 对， 其实 虽然我就刚才说的啊，这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啊。其实你看，也不知道你们是个是有的是姑娘还是儿子，反正孙子辈的这个孙女或者是孙子，其实可以发挥他的作用。比如说你们一起回家的话，然后大家就一起就让孙女召集大家去一起做个什么游戏。然后再通过这样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把老两口放到一起，让他们俩平时不发生交流，但是在做游戏过程当中必须要发生这种沟通交流。然后这样让他们这个相互的碰撞，然后有了这种交流的机会，这种转变的方式才会有可能。然后孙女可以让他们把他拉在一起，然后作为儿子儿媳呢，然后就像孙岩说的，你们先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有多难，而是用一种更积极更有热度的方式去对待他。这样也能把老两口这个感染了。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询问我们的是这位先生这个儿子，你也可以动员你的爱人孩子，你们三个人的智慧，因为您跟我们说了吧，我们只能给您这个支一些外围的招，因为两个老人和你们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你们相隔有多远啊， 对 啊，你们家你们的小家庭能不能把两个老人邀请过来，让两个老人到你们家里来感受一下你们家的氛围啊，吃吃饭啊，聊聊天啊，在你们家这里就是这个让他们同进同出哈， 对， 对，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你要根据你现在所有的资源， 材料，你们你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就是你们三个人可以在近期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怎么样能让两个老人家说话， 对， 能让两个老人家好起来。 对，我又突然又想到一个真的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法， 嗯， 就是比如说你作为儿子，然后你可以反正以是儿媳就是或者是孙女的名义吧，啊， 嗯， 比如说给爷爷买张电影票， 嗯， 哎，说要爷爷陪着去看电影， 嗯， 然后同时呢你也给这个奶奶买张电影票，然后其实去的时候是他两个人， 嗯， 就想起我那个小品相亲的那个小品一样， 嗯， 就是同时还给两人一个信封， 嗯， 写的内容其实就是为了撮合他两个的，我其实也可以演这样一幕，就是你把你现在跟我们说的你心里的这种苦， 嗯， 你把它写出来， 嗯， 然后让双方父母都看到。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哈，就是不知道您跟我们说的这些是不是给父亲和母亲都说了。 对， 我们一般人在家庭中说话，可能我在想象，我们可能和父母说的时候，我们不会像给我们发的这段文字这样，对吧？ 对， 我们可能也就是说，妈，您别这么多年不理我吧。是吧， 对， 爸，您别这么多年不理我妈。 都老两口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干嘛呀你们， 啊， 是吧？一般我们好像家里边的谈话也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里边这个不大可能说坐在那里声泪俱下的说，爸爸妈妈看到人家老两口怎么怎么样，我们多么羡慕啊，我们多希望你们也是那样的，我们也能省心哈。可能我们很难，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对， 我们很， 这个脸， 哎，我们很难这种情感充沛的做这样一场交流哈。 对， 但是我们可以写呀。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就是把您刚才给我们发的那个微信编辑一下，其实这一大段文字发给母亲，发给父亲，告诉你从一个孩子的角度，你们晚辈的这个角度，甚至您的孩子孙子那一辈的这个期盼，嗯，希望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来让他们之间的这个冷战，嗯，一点一点的消融，是吧？先要打动他们的内心。 对， 是不是？ 对， 嗯， 就让他们俩意识到，他们俩现在这种状态不仅仅影响他们两个人， 嗯， 是影响到整一全家人。 嗯，我相信如果父母都很爱你，爱孩子，爱孙子，那他们如果是这个心态，他们也可能会为你，为你们做一些什么。而且你只要提出了你的期待和需求哈，就是你需要爸爸妈妈更和谐一些，是这样的哈。另外就是这个，同时也可以像大庆老师所说的那样，多做一点老爷子的工作呗，让老先生能够跟自己的老伴儿说几句软话啊，总有一个人要先下台阶， 对 对啊，先给一个台阶，这个让两个人慢慢的和好，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两个人没有真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伤害彼此的事情的话，如果就是赌一口气的话， 对，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肯定是有希望的。而且你要告诉他们，如果两个人换一种相处方式的话，无论是他们的这种感情的状态、生活的状态，还是孩子的状态，肯定都会变得很好。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另外呢，有一位女孩子跟我们说到哈，她说我想和我母亲断绝关系，当然这个决定让我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呢我是想问你们一下哈。他说从我懂事开始，我母亲呢对我就是各种各样的否定，甚至是辱骂，嘴里没有一句好话。我母亲在外面，在她的公司里担任着一个领导，她在公司里边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缘，所以多少年来她总是想晋升也没有升上去。他对别人还稍稍好一点，无非就是脸色不好，但是到家里边对我说出的各种各样的话，小的时候我只是怕他，他一回来我就紧张，我就觉得焦虑和抑郁。现在长大了，我已经21岁了，那么从青春期之后，我就不愿意再听到他说我的那些话。曾经有一位男生对我有意思， 我的班主任只是打电话跟父母说一声，然后跟父母一起交流一下，回来我母亲几乎把我骂了半死，说我是一个多么不要脸、没有出息等等这样的一个女儿。我所认识的同学朋友很少有妈妈是这样的，但是我妈妈就是这样的，而且我爸爸呢也是那种老实窝囊型的，这一辈子也总是被我妈妈骂。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那么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就在想，我不想和我父母再有任何的联系。可能父亲还行，父亲其实也挺疼我的，母亲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体会过一丝的母爱，所以我真的想和他断绝关系。当然我这么问你们是因为我这样说其实是挺痛苦的，有很多很多的小事儿、大事儿，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这样。你们说一个女儿这样想是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了才会是这样呢？ 真的是，就是听到他其实跟我前几天接触的一个孩子差不多，他也是这样，就是母亲对他的要求，那个是父亲好像是对他的要求相当的这种苛刻吧，然后父亲又有这种比如喝完酒之后说话就更不着边际，更损吧， 嗯， 甚至还有动手的时候，其实对他的伤害还是挺大的，到现在也很难这个疏解。 嗯， 其实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想跟这个父亲母亲断绝关系， 嗯， 其实我觉得这种空间的关系可能会隔离开， 嗯， 对吧，比如我上了大学了，然后找工作了，我脱离开自己的家庭， 嗯， 啊，原先我在重庆 OK， 我现在到北京，我到上海，到广州，这种空间的距离是可以拉开的， 对， 但是你这种心理的链接， 嗯， 这真是绝对是割不断的， 嗯， 啊，如果你越想躲，其实你心里越有这个东西，其实越能促进你老想着他，老让你心里觉得特别的委屈，然后去找父母的这种不是啊怎么怎么样的， 嗯， 觉得自己委屈怎么怎么样的， 嗯， 就是听完刚才这位女听友的讲述呢，我觉得的确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母亲做的肯定是有不到位的地方， 嗯， 啊，就像他母亲，比如说他母亲对这个就是中学老师说有男生对他有倾慕之情这样一件事情，好像我听着还没有真正他俩之间发生过什么就是这种早恋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妈就用了非常相对来说可以说比较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比较恶毒的语言， 嗯， 啊，这样来攻击他，这让他很难接受， 嗯嗯， 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我在看哈，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大学已经毕业了，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第一你不要老卡在这个角色当中，老去想着怎么去责难你的母亲。 嗯嗯。 如果你越这么想的话，你越跳不出来。 嗯。 啊，我想第二呢，就是你要看到你母亲的这个局限性。 嗯。 啊，因为你只对你母亲这个对你的这种行为，然后包括对她，身边的人的这种言语，好像也有这种是脸色不好。 嗯。 可能你母亲也许是人际能力不强，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你母亲自身有某种程度的这种自卑， 嗯， 也可能是跟她的家庭啊或者什么有关系，所以她特别希望做出一点成绩来， 嗯， 就像你说的，她可能在公司还是一个小小的这种管理者的岗位， 嗯， 但是始终又升不上去， 嗯， 所以这对她来说可能又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包括她跟你父亲相处的这种模式。我相信对你的影响，对你后期这种寻找男朋友的影响都会很大。 嗯嗯。 那就是你父亲相对比较弱，你母亲相对比较强。其实这对你母亲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她希望可能男人强一点。 对，嗯。 但是你父亲呢就恰恰不会跟他一样，所以就更惹得他这个发火啊生气干什么呢。 嗯。 所以我说你要考虑一下，就是你母亲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她的局限性是什么？ 嗯， 你了解到这些局限性，我也就能理解她做出这样的行为，还是可以理解的吧？ 嗯， 当你可以理解她了，这样你这个释怀的程度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 对，嗯， 我觉得是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和父母之间的这个牵连这个关联是很难脱离的。 对。 嗯，毕竟我们的血缘关系在那儿，而且你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想到这个问题你就会痛苦。你就会觉得我要和我父母和我妈妈脱离关系，其实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是一种很痛的一种感觉。 对。 确实是这样。这个世上啊，大多数的母亲都是慈祥的 啊，相对的和蔼的， 和蔼的， 对， 对孩子很疼爱的。 嗯， 但是很遗憾的是，有那么一小部分母亲是不会做母亲，她可能认为，她这样严厉对你是她的教育方式， 对， 还有可能她也承自于她的父母是这样对她的， 对， 这都是有可能的。嗯，那么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吧。我们且不说，我觉得大庆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你和你的父母是很难脱离开关系的，但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倒是可以寻求一些积极的方式去消除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母亲带给你的这些阴影，这些是你可以做到的。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用一些积极的方式，比如说你寻求心理咨询啊，你和我们的节目来倾吐啊， 对， 你这个自我在成长，内心在强大，那么你再回过头去看你所承受的这些，你就会比今天可能要舒服一些，就是你能够承担过去你成长过程中的那些事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好了，是吗？ 因为你像怎么想，这个事情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件事虽然是母亲造成的，但是母亲的这种行为已经造成这样，是不可能改变的，不可逆的。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是一味的去抱着谴责母亲，然后抱着自己的这个就是不幸啊，我怎么摊上这样一个家庭，怎么摊上这样一个母亲，这样的态度去看待这样事情的话，那你就被卡在这个事件当中了，牢牢的被过去的事情把你给束缚住了，这样你就没有这种心态，也没有这种精力去往好的方向看，去往你未来看，你永远都会被它困在这里。当你转变自己的一种心态的时候，你就可以跳出来，这样你就可以去迎接更多美好的东西。你拥有的美好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然后对过去这个事情呢，你可能会越来越释怀，越来越平和的去看待它。 对，谢谢大庆老师。稍后呢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哈，大庆老师会和我一起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照片背面轻轻记录我们的故事，书签背面小心写好我们的心事，戒指背面清晰刻下我们的名字，笑容背面是属于从前的。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轻雾，东南风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继续会分享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用关注我们节目公众微信号的方式，今夜思雨时的同名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来和我们讨论，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这样几种方式把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里一起来讨论。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问题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问到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女孩子，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了，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分手以后男生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男生还会再想起来曾经交往过的女朋友吗？我这样说当然是因为我对他还是念念不忘，我几乎每天都会想到他，除了忙一些事情稍微一空闲下来我就会想到他，那我就在想他也会想我吗？我想知道分手以后的男生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事儿问问大庆老师哈。 啊，因为我分过手。 因为大庆老师是心理学家，对各种心理应该都是很明白的。您那儿有没有那个分了手的男生，他们有没有惦记他们分了手的女朋友呢？ 对，就不拿别人，就拿我举例子，我确实也分过手哈。 啊，真的？ 对 对, 对， 没好意思问。 所以说，双重身份啊，又分过手，有实战经验，然后也有理论支持，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同的男生应该是有不同的这种状况的，而且也得根据这个分手的情况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如果说，比如说是这个男的，假定说男的已经有了新欢了，然后跟你坚决分手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基本不会想前任的，啊，至少是在分手这个初期肯定不会的，啊，后期那就有可能会，有可能不会了。假如说就是大家和平分手，也不是对方有什么就是新欢啊等等，就这种情况下男生会不会想呢？我觉得老的男生会想，但并不见得会表达会说，就是他们会想什么呢？他们也会想，就是为什么跟女朋友分手，然后比如或者为什么人家提出来，或者自己为什么提出来，会想这其中的这种失败的经历吧，错在哪儿，也不太愿意接纳这样一个事实，会有这样一段时期的，然后可能过了这个时期，男人的这个忘性可能要比女人要大一点，可能就不再去留恋这个过去了，至于你的男朋友会不会想，其实我就 其实我觉得你重要的不是想知道男朋友会不会想， 嗯，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听友更想让我们知道，就是她这么想的话，我们会不会建议她去联系一下她的前男友？ 嗯， 我觉得这是这位女嘉宾，啊、这个女听友， 嗯， 心里真实的想法。 啊、哦，是吗？啊，是啊，这个分手之后，其实好多人都会念念不忘，特别是那个觉得感情还没有完全，嗯，在自己心里还有感情，并不是因为。自己对对方没有感情了才分开，那有可能比如说自己是被动的那一方， 对， 有可能是对方提出的分手，还有可能是因为两个人一些误解误会，或者走到了某一段关系的瓶颈中，大家说分手了，那确实是对对方可能会有念念不忘，要知道对方是不是惦记着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吧？ 对啊，我觉得这是这位女听友最要想的，其实我觉得就像她刚才说的，其实分手刚三个月， 嗯， 然后他此刻特别想知道这个前男友在想什么。 嗯， 他不忙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前男友。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就是如果你大胆一点去联系他的话， 嗯， 我觉得未尝不可，这没有什么丢面子或者这其他的这个问题，不用想这么多。你想去联系他 ，OK， 你去联系他，表达你的感觉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经过三个月分手三个月了，但是我想起我们的过往，还是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很幸福很快乐的， 对， 虽然导致咱分手呢，我想两个人都有原因， 嗯， 而且经过这三个月的时间呢，我想了想咱们之间这种分歧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嗯， 现在想想可能当初提分手或者说这稍微有点这个仓促啊， 嗯， 有点不冷静，你看我们现在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嗯， 或者再怎么样，肯定，我觉得这样做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要不然就不会有跟分手相对的另外一个词了嘛，复合嘛， 对， 对吧？ 对，所以你不妨可以这样去试探一下，去说一下。 对，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你们具体到底为什么分手，是不是真的已经想好了，大家这个做一个比较成熟的了断哈。 嗯， 如果确实是已经想好了要分手的话，那么可能一段时间的这种怀念啊、思念啊、胡思乱想啊，这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可能和习惯有关系，比如说也许你们过去的相处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对， 习惯两个人吃饭， 对， 两个人逛街， 对， 两个人看电影， 对， 那这样的时候你变成了一个人， 你会不习惯， 对，你就是会不习惯，对吧？过去是工作可能忙完了就拿着手机问他，哎，晚上我们俩在哪儿，在哪儿见啊，在哪儿吃饭啊，那现在就是工作忙完了，你不知道该干嘛了， 不知道该给谁发了。 对，此刻你又会想到他在干嘛， 对， 他是不是想你，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你们确定已经是没有复合的可能，那么你就给自己一段时间。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期你在回想你们这段感情的时候，我就把注意力可以不放在这个对方身上， 嗯， 而放在你自己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想一想在这段感情当中自己收获了些什么，自己失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自己没做好的那部分是什么，然后通过去回忆这些内容呢，让你在遇到下一份感情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做的不完善的地方做得更完善，这样更有利于你下一份感情的到来，然后更有利于你下一份感情这种健康的发展。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另外是一位男生哈，他说我和我的女朋友同居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女朋友很爱我，什么事情呢都让着我，然后在我们同居的小家里边，他也很照顾我，也照顾家，但是我开始厌倦了，我其实挺不喜欢这种小日子的生活，我觉得不适合我，我想和他分手，但是呢，我不想太伤他的心，我就在想，我要不要这段时间频繁的出差，或者假装说自己很忙，也就是让他意识到我已经不爱他了，然后让他提出来分手呢？总而言之吧，我说不出分手两个字，就是怕伤心。另外，同居一年其实跟夫妻都差不多了，这个分手会不会很打击他呢？怎么办呢？ 嗯。我觉得第一，这个无论什么阶段的分手，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伤害，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啊。无论这个事情谁提的。第二呢，就是如何分手，其实好像你自己想好了这种策略，策略就是操纵对方， 让对方来提出分手，通过自己频繁的加班、频繁的出差，然后制造这种空间上的距离，太忙了，然后跟他不联系啊，怎么样的，然后让他去嫌弃你，然后提分手。其实分手的策略也很多，咱们不应该谈论这个，我跟谈论的就是你想一想，如果比如说你用这样的方式成功了，那你面对下一份感情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是到了一年的时候，你也会厌倦呢？ 嗯，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考虑的重点不是如何去提分手， 嗯， 而是如何想一想为什么会厌倦，你厌倦的地方在哪儿？刚才他提到的是厌倦这种小日子的这种生活模式， 嗯 啊。我觉得这可能跟你个人的这种比如个性有关，你可能个性比较外向一点，希望去周游世界呀、啊、或者多旅行啊，或者多跟外界接触啊，啊，我觉得其实你想这个问题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把它对立起来吗？难道就不能统一起来吗？ 嗯， 比如说你可以邀请你的女朋友，你们俩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啊，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想分手的问题了， 嗯， 对不对？因为没有必要把这两个问题就这么割裂开，甚至是对立起来。 嗯，我觉得哈，假如你真的这个你觉得哈不想和他在一起、嗯、也别想那么多招数去分手。其实有的时候那个你低估了你的女朋友的承受能力，有很多男生可能都会低估女友的承受能力。我觉得你要是这种温水煮青蛙，嗯，还不如你明明白白的告诉他。 对，正面坦诚的 告诉他。 对。 对吧？如果你觉得哈、啊、你觉得诶这是两个人的问题，就是大庆老师刚才说的很对，嗯，其实往往一段关系走了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会觉得没有最初那么有趣、有意思、新鲜，特别是进入了一个很习惯的模式之后， 对， 就很多人可能喜欢更新鲜，喜欢更有趣，或者突然意识到说，哎呦，现在这个生活状态怎么就这样了？从这个28岁已经看到了78岁的生活了，是吧？就是如果有些人的确是这种不是很喜欢，那么你可以找原因。第一，就是你真的可能不适合这样的生活。第二是，这是一个规律，无论你和谁在一起，可能都会如此。 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的。 对，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每一次出现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就放弃的话，嗯，那你可能要放弃掉很多东西啦。啊、嗯，所以也是挺遗憾的事情啊。 对。 那么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你厌倦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想和女朋友分手？弄明白了，假如你那一刻都明白了，你说，哎呦，我就是想和他分手，我和这个人待在一起，我觉得错了。 嗯。 那你就明明白白告诉人家。 对，绝对要明明白白，正面的。 对，我觉得真的就别在那儿这个折磨人家。 千万不要以为你那种方式是保护人家自尊心啊，或者让人少受伤害啊，其实你反而是耽误人家，对人家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嗯，对，真的是，就您说的这个耽误哈、啊嗯，女孩子青春也耽误不得的。 对， 嗯、你们已经在一起一年了，越早告诉她越好。 对， 嗯，那么。这样的话对他来说更公平一些吧，反正你一定会承受一个双方都很难受的过程。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时， 下一位问我们的是说，我是那种从小就不爱打游戏的人，我几乎从来不会打游戏，但是我的男朋友呢是那种特别爱打游戏的人，他说他从小就爱打游戏，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拼命的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学习到很多，也能够有更多的发展，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未来我们能生活得更好一些。我和我的同龄人大学同学比较起来，别人的家境似乎都好于我，我呢也是希望我自己的努力能够让我将来过 舒服一些的日子，所以在这些方面我都很要强。可是我的男朋友呢，其实他家境和我家差不多，他的家境也非常的一般，我觉得他除了必须要去工作之外，剩下所有的时间他的兴趣就在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甚至有可能逃班不去的时候他也会打游戏。也就是说他在个人的工作层面是一个特别不努力的人，那么我看不到他未来的发展。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俩在一起的话，未来我会很辛苦很累，而他呢是那个比较贪玩的人。我们在一起两年了，这种想法每次看到他打游戏我很累很累的回家的时候，我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问哈，我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对他不满呢？除此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他都挺好的。 有这种感觉对他是不满吗？是因为你对他不满所以才有这种感觉？那肯定是哈。 嗯， 所以他的这种就是把精力更多的花在娱乐上，花在游戏上，不专注工作上，这会让你感觉特别不好。 而且这个女孩子联想到的是他们的未来哈。 对， 这女孩子想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两个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在工作当中可能能有更多的机会，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等等这些，包括自己让自己这个学习强大，这个女孩子是给自己做了人生规划的。 对， 这个男孩子听上去是一个不规划人生的男生。 对， 嗯， 就是现实还懂得很，就是懂得，就是叫什么，很懂得享受，然后就是有点小富即安，就是到现在这个状态，哎，我享受它就好了。 嗯， 那就是说，就是说。除了必要的工作之外都在去玩。 嗯 嗯，其实真的有点那种游戏成瘾的感觉。 嗯 啊，不知道你的那个男朋友的这个年龄有多大啊。不过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绝对会影响到你两个人的关系的。即使是说现在你能包容他，甚至说以后你的这种经济能力然后职业发展都变得很好了，然后那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这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嗯， 我觉得不是说经济上的一种差距啊。 嗯， 因为你也说了你们其他方面都很好，所以说如果你一个人就把这个家撑起来，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而且你也能接受这样的局面。 嗯， 但重要的就是如果他一直沉迷于这个游戏， 嗯， 而你呢在外面这种四处的奔波，然后你的见识会越来的越广， 嗯， 你知道的也越来越多，那你的这种见识你这种层次就会比他慢慢慢慢就会拉开很大的一个距离。 嗯， 这个距离才会是让你两个人最后可能有可能这个关系失败的一个利刃。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男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一定是要改的。玩游戏不可怕， 嗯， 啊，可怕的真的就是把他耽误了主业。 嗯， 这个就绝对是问题了。 嗯嗯，我觉得大庆老师真的是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嗯，将来你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哎呀，这男朋友和我一起不努力啊，但是一个人的眼界，一个人的这个成熟度和一个人内心的丰富，那么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你的积累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的男朋友可能在以后呢就是一个可能哈，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就是一个本职工作也不是很喜欢，但是精力呢可能就是放在玩上面了。 对， 假如你们将来成家，假如哈你们还有了孩子，那么你会不会你在成长的路上你越走越高越走越远，那他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你就能接受他现在这个样子，你说他其他挺好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哈，比如说他很善良，比如说他也对你体贴， 对，或者说也能做家务 啊，也能。那如果你就这样认了，倒也没有什么，是吧？ 对 啊，如果你认为一个喜欢打游戏、不求上进的男孩子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的是一个能和你齐头并进的这样一个男生，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对， 这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而且 对，而且绝对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嗯。 就并不见得说你希望你男朋友跟你一样努力或者做的你的目标一致，但是你至少要看出这个男生他有这种求发展奋斗的 这种意识跟努力在，确实做了这样的事情， 嗯， 而不是完全除了必要的工作之外，你看他说的除了必要的工作之外都沉迷于这个游戏， 嗯， 这是不可以的。 对，另外有一位男生问哈，说我和女朋友两个人谈了快一年的恋爱了，女朋友呢就是一个比较喜欢买东西的这样一个女生，而且呢有的时候啊，女孩子啊就特别经不住别人和她比，比如说如果她周围有她的闺蜜或者她的女同事换了手机，那她也就跟我嚷嚷着她想换手机啊，我对她说我自己都没有换，她就想办法希望我给她买，或者她会要求我给她更大的红包，通常呢可能在一些什么节日啊这样的时候哈，或者是他看中了什么，他就想办法从我这儿能要到一部分的资助，而他呢会觉得这些顺理成章。他说有了男朋友的女生都是这样的，我想问女生都是这样吗？有的时候我挺不舒服的，他知道我一个月挣多少钱，那有的时候张嘴就问我要1888的红包，那不就把我一个月四分之一的工资都要走了吗？所以我也觉得挺难过的，挺别扭的，谈恋爱难道要这么谈吗？ 哎呀，这个确实有点挺有意思啊。前两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老师那个我跟我男友出去玩了，但是他不愿意给我买水果， 嗯， 你觉得这样的人我还要跟他在一块吗？ 啊，是吗？ 对呀，我跟你们相处多久了，他就刚认识一个月怎么样的就出去了， 嗯， 然后就几十块钱的水果，但是这个男的说哎呀没必要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就不给他买， 嗯， 后来两个人就分手了。 嗯， 那这个情况啊跟这个男士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啊。 对， 通过这个男听友的这个表述呢，他的女友好像还真的有一点贪恋物质的感觉。 嗯嗯， 而且这种贪恋物质呢更多的是希望他的男朋友能替他去出资去满足他， 嗯， 即使不是100%的话，啊，也要有一部分， 嗯， 然后逢年过节呢，要给他发更大的红包， 嗯， 啊，其实我觉得他并不见得是为了要跟其他的这个女朋友或者闺蜜去比， 嗯， 更重要的是满足他自己内心的这种需求，他觉得我男朋友就应该给我买东西， 对啊， 就应该给我花钱， 对， 对吧？ 嗯， 这个观点，虽然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我肯定是不同意的哈。那我知道其实有不少女孩子会有她这个想法， 嗯， 有不少女孩子在谈了恋爱之后都觉得跟男朋友要红包，你看这个什么一些年节假日啊， 嗯， 一些两个人特殊的日子啊，那不是男孩子就应该这样吗？其实我真的不觉得哈，我觉得两个人恋爱的时候男孩子可以主动的向女生比如说有一些表达，比如说买一些小礼物，吃饭的时候可能多一半男生会主动的结账，甚至两个人可能出去有一些开支的时候，男生在我们的文化下大多数男生可能都会这个包揽一些哈，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女生要去花男生的钱。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以的一件事情，这个也不是验证对方是否爱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有一些女孩子是贪心，有一些女孩子是实验，是验证，是她给我花钱，不是那个微信公文上都说了吗？那些公号上很多那些微信段子里不都说了吗？看一个男人是不是爱你，就看人家是不是愿意给 你 花钱，这都什么理论呢？是吧？如果一个肯给你花钱的男生，你可能就忽略了，或者他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百般不是，但是他仅仅就是他有钱，他愿意花给你，他花了这点钱他也不在乎，你真的觉得那就叫爱吗？ 对， 是吧？ 对， 所以不能这样去验证的。我觉得女孩子在恋爱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关系还没有确定，没有到夫妻关系哈，没有到这个确定两个人要在一起的时候，在钱的问题上大家还是都应该有一定的边界。 对，这个边界很重要。 对，所以女孩子比如说你偶尔在外面说你请我吃个冰淇淋吧， 是吧？ 嗯， 偶尔在外面说，嗯，那个巧克力好吃，给我买一个巧克力吧，可以，嗯， 可以， 对。但你张嘴就说，嗯，那我这个月钱不够了，你给我发2000块钱，转账2000块钱过来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过了，人家的钱也是辛辛苦苦赚出来的。 对， 嗯，在钱这个问题上，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问题。 嗯， 如果你把握不好，你这样去要，那么你看。这个女生，你知道你的男朋友心里都介意了吗？都会来问我们吗？很少有人不介意，就除非他钱包里的钱真的多的花不完，是吧？ 我觉得富人会更介意。 对，介意你去要。 对， 他给和要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对对对，大庆老师这个说的太对了。 对，所以我就说，比如说男人给女人花钱，我觉得在咱们的这个文化氛围下啊，比如说两男女朋友一起出去，男的主动去结账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无可非议，是可以的。 嗯， 但就像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男的主动结账跟女朋友要求结账，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当然有的情况下我觉得女生也可以要求结。 嗯， 然后就像孙岩说的，哎，我想吃这个冰激凌，对吧？ 嗯， 数额不是太大的这种， 嗯， 啊，然后而且看两个人发展的这个关系的亲密程度， 嗯， 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就狮子大张口，刚认识没多久啊， 嗯， 你去给我买一个冰激凌，哎，你去给我换个手机什么的，这种肯定让人家心里的安全感会很低， 对， 对吧？但如果说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然后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应该说不算过分， 嗯， 所以我说在这个钱的上，男生要把握这一个度，就是。男生是我主动的去给， 嗯嗯， 我主动的付出，而不应该是女生去要求， 嗯， 而且男女是我觉得都要树立这样一个点，没有应该， 嗯， 没有男生应该为女生花钱，没有男生应该为女生拎包，都没有这样一个应该， 嗯，对， 对吧？也没有说女生一定要为男生怎么怎么样，都没有， 嗯， 那没不存在相互之间那种应该，其实做出来都是你情我愿，是我主动的一种付出。 嗯， 我这种应该，我这种主动的付出不是为了求回报。 嗯， 啊，我不是说你给我花2000块钱，哎，我就说你是爱我的。 嗯， 不能是这个样子。 嗯，对。所以呢，这个女孩子们哈，如果大家听到了我们这样一段哈，那我们要知道，在恋爱当中花钱、要钱，或者说这个要礼物这样的一件事情。像对方哈，我们指的是一个，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他可能会给你们的感情带来的也不一定是加温，所以轻易不要这样去实验。我们在钱的问题上还是应该有一条界限，随着感情的发展，到有一天很自然而然，那么比如说成为夫妻。自然而然那一天你说啊，老公啊，我想要这个，给我买这个吧。 对， 那天你说的都理直气壮， 对， 是吧？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过几个不错对象，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